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集，引蛇出洞。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鬼婆？ 鬼婆？ 鬼婆是传说，有说不守妇道或者克夫被禁猪笼的女人，死后冤魂不散，化作水鬼。这种水鬼人称鬼婆，一旦鬼婆上岸，那曾经害过她的人就都没有好下场了。 也只是传说而已吧。 那是，真有水鬼还得了啊。 但是江湖上的确有个鬼婆，她年纪可不小了。这鬼婆是个惯道，善易容，能说蛊，没人知道她真实身份，只知道跟鬼婆似的，一旦招惹上，那么家破人亡是必然啊。 王有成他媳妇儿就是鬼婆？王有成虽然是名门之后，但是并没有很多钱呀，那鬼婆那么好本事，为什么要嫁给他？ 鬼婆喜欢找的就是工匠，一个富人通常也就只有一户的家财，哪怕你家财万贯呢，要偷要抢也不外乎一户，而且容易暴露，下手难，脱身也难。但工匠就不同啦，王有成会帮江湖门派制造兵器，也会帮达官贵人、富贾商贩制作带锁的匣子，来往的人很多，鬼婆容易找到目标下手。这毒妇一辈子作恶，没碰到过对头，原本以为找到王有成就得着便宜了，没想到碰到了天尊呢。 他叫天尊识破了是不是？ 哼，不止，还让天尊打成了重伤，要不是他水性好，跳进了碧水潭逃脱了，估计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不过天尊没宰了鬼婆，估计也是终生遗憾呐。 众人都想起来那只大乌龟阿弟背上年代久远的盘丝传，莫非就是当年那鬼婆和天尊大战的时候留下的？ 那鬼婆逃走之后怀恨在心，传谣言说天尊害死了王有成全家的人就是他。 20年前师父刚刚收了我做徒弟，带我去天山隐居了3年练内力，这3年他没在江湖上走动，也几乎不问世事。 我知道，所以等他3年后出来听到王有成的事，他不开心了好一阵子。 白玉堂回忆了一下，记忆中天尊带着他第一次下山来到天山派那会儿，不知道听说了什么，的确不开心了好几天。 鬼婆是为了报复天尊，所以他用王门的暗器行刺，留下证据，以至于王门最终遭受了灭门之灾。 好恶毒的妇人，王有成并未害他，干嘛这么狠？ 鬼婆向来不会留下活口，不然就不是鬼婆了，而且他伤得颇重，完全治好有难度，故从此之后再难顾忌重演，也算天尊绝了他的后路，所以他那么恨天尊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那他现在来还杀死天山派的高手，是向天尊报复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难怪说莫得罪女人，这记仇也记得太久了。正这时候，展昭突然摸着下巴哼哼了一声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 有什么线索？ 线索有，不过不知道对不对。除了我们，应该没有人知道秋凉死了，对吧？ 嗯。 哼，那正好，来一招引蛇出洞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凑过去问白玉堂：“ 他有什么打算？” 白玉堂一耸肩，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展昭搞什么鬼，不过好似很有把握，不妨一试。众人不紧不慢， 开始实施展昭的计划。首先是陆峰接到消息，带着人急匆匆到了白府，接着就有天山派的人回山上拿秋凉换的衣衫，还有人议论纷纷。 哎，公孙先生真是神医啊，上次王洛，这次秋凉，分明是死了的人竟然可以救活。 接着就是赵普带了大批的士兵到碧水潭附近，像是试水，有几个水性好的潜到水下，但没多久就上来了，表示不够深。赵普让人将碧水潭看守起来，还有就是包拯派人调查王有成的妻子以及鬼婆。于是这样大张旗鼓一闹，不说闹了满城风雨，也至少闹了个半城风雨。于是西州府的人都猜测，是不是这天山派的案子要破了。当天夜里，小四子撅着嘴在院子里的石头桌子上站着，仰着脸看天上的月亮。公孙坐在一旁，歪着头看他的样子怪好笑的，就伸手戳了他一下。 哎，干嘛呢你？ 月亮好圆。 公孙哭笑不得，站起来伸手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。 圆怎么了？你还想吟诗一首不成啊？ 猫猫说他们今天晚上能抓到凶手啊。 展昭向来聪明，他估计心里有底才会想出这法子的。 爹爹，猫猫他们抓完凶手之后去哪里啊？ 包大人说他们要回开封府了。 那九九呢？ 赵普应该跟着去了吧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藩国来朝的时候，赵普是皇亲国戚，自然要再开封的。 公孙见小四子扁着嘴歪着头，似乎有话要说。 干嘛？ 那我们呢？ 我们呢？我们都在外面逛了两个多月了，你还不想回家啊？ 小四子都没去过开封。 开封有什么好玩的？ 西州府都那么热闹，开封不是更热闹？爹爹，我们不要回去吧，多没劲啊。 公孙望天弹小四子的鼻子。 大老远的跑去开封啊？ 那小四子舍不得救救他们，回去都没有人陪小四子玩，没有故事听，没有热闹看，没有坏人抓，没有人保护爹爹，没 什么都没有，谁把养这么大的？乖啦，跟爹爹回家，包大人他们还有正经事要做的，我们不好总是跟着他们碍手碍脚的啊。 哎，谁说先生碍手碍脚了？ 公孙回头就见包拯背着手走进来，黑漆漆的夜，清楚地看到白色的牙齿是半月形的，包大人正笑呢。 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。 公孙和小四子都下意识地咬牙，这时候笑太没礼貌了。 公孙先生，还记不记得本府之前跟你提起过的事儿？ 公孙愣了愣，倒是想起来了，之前包拯跟他说过想让他做官，觉得做个游方郎中隐居乡里太屈才了。但是公孙志不在此，又不好回绝包拯。 哎，不瞒大人，我只想治病救人，又不想做御医。至于做官嘛，我这张嘴实在是不适合官场，还要照顾小四子，忙不过来呀。 本府明白，那先生有没有想过帮本府？ 包拯摆了摆手，在公孙身边坐下。公孙微微一愣。 先生是个爽快人，所谓快人快语，本府也不拐弯抹角，我想让先生做我的师爷。 这 公孙先生善医术，博学多才，本府想你和展护卫一起做我的左膀右臂。先生一身医术，为的是救人，本府做官也为救人， 才为了惩治坏人。而至于斩护卫，本府相信他的本意也是惩奸除恶，救人于危难。大家志趣相投，为何不能一起共事？ 公孙摸着下巴，似乎有一点点心动。 听上去似乎还不错，可小四子…… 另外，开封府有人可以照顾小四子，做师爷可以开俸禄。我开封府有膳堂，还有药铺，先生可以坐诊。开封人来人往的，各种奇难杂症也多。再者，小四子多受展护卫等人的熏陶，对他将来也有利啊。 公孙摸了摸下巴，更动摇了几分，这条件听起来十分诱人。 先生不妨好好考虑考虑。 答应了。 包拯话没说完，小四子就一拍胸脯。包拯一笑，公孙伸手去掐小四子。 爹爹，答应吧。 公孙此时心已经活了，跟随包大人的确是一件好事，而且做开封府的师爷，帮着破案，同时又能兼顾郎中一职，百利无害，他也的确有这方面的兴趣。开封府一干人性格也都合得来，小四子也不孤单。 先生，开封有天下最多的书籍，最多的药材， 以后还要包大人多多提点。 公孙站起来给包大人行礼，包拯赶忙起来扶住，乐得合不拢嘴。 甚好啊，甚好。 小四子拍着小手心满意足，这回他真的可以和大家永远在一起了。跟进院子看热闹的庞吉摸着胡须点点头。 啊，包黑子得了展昭，又得了公孙相助，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呀、啊！这老滑头下手快准狠呢、啊。不过也好，公孙先生医术高明，神人相法，能让他入了开封，我跟他搞好关系，日后肯定能帮上大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